把一个事情做好，然后费了很多努力，终于把这计划弄成功了，然后大家都得到幸福了。然后这个原来在旁边很会抱怨的，然后不认真做事的这个人，就看到他的这个公司的前辈这么努力，就会说啊，我被前辈感动了，我觉得我要再努力一点，再拼一点，然后就是我也觉得要做这样的人，就是他们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力的那种剧情是一个人。把他自己分内事做到登峰造极的好，然后周遭的人看了之后也会觉得有为者亦若是，我也要这样活，就是这是一个达人的推扩的一种方式，就是他身为一个达人示范了一个生命力的使用方法，让别人觉得这样活真好，我也要这样活，就是道家的一种生命的推扩方式。可是什么叫做儒家的选择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同业者对于这个人活在恐惧中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不敢碰了，那不敢碰了之后呢，就变成就想他要怎么，他就只想到怎么样呢，像我们像如果是活在达人的世界的话，你如果要影响他人，他的基本原则就是你自己要活好要做好，这样子别人就会觉得你比较幸福比较快乐，我也要这样，这是达人的世界。可是儒家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儒家选择就是要做大事就要当大官，就是中国一直有一个传统说你要做大事就要当大官，有没有这种，就是我们的历史上面好像有为者就应该当官这种感觉。为什么？这是因为当你选择了负面的力量的时候，在庄子的鱼浮篇里面就让人看得到一个端倪，就是说当你觉得你在跟一个邪恶的东西作战，你要防堵这个邪恶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有更多的力量来对付这个邪恶，那就是说如果邪恶的东西有钱，你要对付它你必须更有钱，所以就变成当你做了儒家的选择的话，你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跟所谓的名利权势牵扯到一起，就是跟外在世界的力量牵扯到一起。那我们的同业者啊，在跟西医对打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因为看到人民都这么的服从西医的洗脑，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是因为西医已经是在人民心目中是有牢不可破的这种权威角色，那所以呢既然西医那么权威，那我要把这些到底是愚蠢还是无辜的群众啊抢回来，我就必须比西医更权威，那要比西医更权威，就跟人说原来呢西医可能跟人说你就不要乱吃中草药啊，吃了可能会出事啊，肾衰竭啊，对不对？那结果这个现在这边的人就要大叫什么你不可以看西医啊，看了西医保证没命啊，什么开过刀必死啊，什么什么都这两天有的没有的。那当网络上面这些同业者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西，因为就是等于是一开始大家都已经顺从了恐惧的统治，所以西医说中医不好，所以我要告诉你西医更恐怖，就是从前西医会说你看中医恐怕不行哦，会死哦，现在的话中医要大叫你看西医更会死，就是大家来比赛哪边比较可怕就对了，所以这个中医跟西医之争就已经变成政坛上面陈水扁跟马英九竞选期间的对骂这样子，那搞到这个样子谁还有心情为民服务啊？所以我们现在这种所谓时事评论性质的中西医的互骂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已经预设了人类的恐惧是没办法碰的了，所以就只能比赛谁能够带给群众比较大的威胁感，就是要表现自己是权威角色，而在这种时候大家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就已经是到达一种非常蛮横不讲理的地步了。就比如说我们的同业者当然会看得到，比如说像是随便说一个好的乳癌哈，他经过化疗或者什么开刀之后再拿到中医这边来叫我们医的话，我们大家都很难医了，因为人已经弄得很虚了嘛，所以很多药都不太能够用，所以同业多少都会有一个感慨，就是如果一开始就我来医的话可能都不用搞成这样，对不对？那这样的说法我想这样的心情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呢如果因此你为了要什么唤醒群众的正性啊，然后就那边大叫说什么得了乳癌啊什么千万不要给西医砍啊，砍过之后什么必死啊，什么不医之后反而可以活十几二十年，这种讯息你们在网络上有看过吧，对不对？那可是当你讲到这样的时候，那就是公然的说谎， 因为比如说一百年前的地球，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化疗啊，对不对？也没有什么放射治疗啊，甚至连开刀都没有啊。那个时候英国的女人也有人得乳癌啊，那当年的统计是什么？2.5年之内几乎全灭。你不能说什么不给西医看，不看就会自己可以拖十几二十年，没这回事哦。所以其实是不医的话，差不多2.5年之内就全灭了。那西医看过以后，有些人还多活30几年、40几年了，对不对？所以不能因为说你不赞成西医的治疗方式，就用那种冤枉对方的方法去捣毁、诋毁对方。当你用了这样的方式去诋毁对方的时候，其实破坏的是什么？破坏的是你自己身为一个中医的信用。因为你西医在网络上不一定有公然说这个谎，而你在网络上公然说这个谎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哦，我个人会觉得这对于中医，但这都是小部分，所以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但是对于中医来讲，我觉得这都是一种伤害。所以当一些同业人员呢，他们同业的人啊，他们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对付西医的时候，第一点，他们说的话已经偏离了一个中肯的范围了。就是等于是捏造一些对对方不利的谣言来讲谎话来攻击对方，那这样子是很没有意思的嘛。因为无论是淋巴癌也好，乳癌也好，西医做的化疗就是也有人好的嘛，对不对？也有人好，也有人就坏了。可是你如果同样一个人去给中医看，那也是这样嘛，有人会好，有人会死嘛，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出一个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方法，所以大家都是赌赌看而已嘛。那如果有人赌输了啊，就是西医没有看好，那你再给中医看，那这个人恐怕也是就是没有什么生命力了啊。那说要谁救他也蛮难的。那而且你说西医这种做法啊，害得这个病人死得那么痛苦或怎么样怎么样，你说西医很坏，对不对？那我说其实如果你问我呀，我如果遇到这种很严重的病的病人的时候，我除了化疗之外，我也觉得有一件事是很棘手的啊，就是如果那个病人是长期吃素的，你很难医，因为吃素的人他好像气血就是比较不通一点，那你要攻破这些病的时候，他所需要的那个能量吃素的人不太有。那同样是造成医疗上面这种困难跟这种很绝望的状况的时候，那如果这个绝望是西医带给你的，就你说西医医坏，然后我说烂摊子，我很不爽，所以我们应该去把西医消灭掉啊，就是在网络上讲出这种话，把西医消灭掉，把西药厂消灭掉。那我说这些人因为吃素的，所以身体变得这么虚，都没办法医好。那我们去烧佛光山好不好啊？那就是宗教就原谅，然后西医就要杀光，我就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就好像月经痛就要割子宫，那你睾丸痛就阉掉，就是就叫大家要公平，就是这样。如果你这个人家因为吃素身体这么虚，你没有去杀什么正言法师，没有去烧佛光山，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找西医开刀？这个不公平嘛，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同业人员所用的这个战略基本上是有问题的。就是当这个西医变成了人民心目中的权威角色的时候，你就会他就会开始想，我要怎样让人民能够不要再相信西医。当然像讲那种什么乳癌给西医看就死定了这种话，那个是讲谎话来挑拨离间。好，那当你讲谎话来挑拨离间的时候，如果被人家脏到的时候，人家会怎么看待你？然后再加上这些同业者他们讲话这么大声，然后就引起一些人就是附和他们，也就是说一个讲话大声的人下面可能会好像笼络了一批所谓狂信者还是打手的东西，就是在网络上面替这些同业人员在外面跟人家吵架这样子。就是其实大家本来就是喜欢在网络上吵架，对不对？所以借题发挥也好， 所以就变成有一批这种狂信者或者打手的存在。那这些狂信者或者打手呢，他们的存在的方法，就是其实这个一开始这个在上面的这位大师级的人讲话就已经没有到很正确了，就是他的是不是符合事实都已经很难追究了。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中医说白一点，功夫比较好的中医往往西医是越烂，你知道，就是因为基本上这两个学门不太能够一起学，因为学了之后互相会乱掉，有点乱掉，所以都会宁愿学一边就好。所以其实讲出来批评西医的话，人家如果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西医，听起来会觉得你讲的话乱没道理的，就是至少西医知道的不是你说的那样。所以他你批评的越多，人家越会觉得你在乱讲话，这样子。就是我们外行的事情比较可行的做法是闭嘴，而不是去不知道也要硬讲人家坏话，这样子。那然后这样子的同业再加上他们底下的这种信徒或者打手啊，然后这样子做这些事情，那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其实会造成几个现象。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些人他本来就是没有在认同中医的，然后看到这些宗教狂热者的行径，我想这些人会更讨厌中医吧。然后呢，如果是这些人的家人亲戚朋友又是怎么样呢？就这些所谓的中医的狂信者在家里面就会拼命的跟家人讲啊，你要相信中医啊，中医好啊，生病要吃什么药啊。可是他只顾着传教，医术又没练好，所以他家人生病他没把他医好。那可是就只顾着传教，或者偶尔医好一次之后，然后就家人，如果家人有什么生病去看西医，他就大骂说什么西医有害啊，打了点滴会毒死啊，是不是？就这样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在家里面这样发狂一样，就一直这样发飙，就跟他的所有看西医的家人这样的宣战决裂。就当他是中医的狂信者的时候就这样子。那这下好了，你带起一个风气用这样的方法来推销中医，结果以结果而论呢，是本来就不太在意中医的人看你这些疯狂的言论变成更反对中医，因为觉得中医好像就是疯子学的一样。然后你的信徒们他们的家人都被你搞成说，都被这个他的这些这个狂信中医的这个某人搞成说，觉得这个人讲话好可怕哦，一天到晚在说服别人相信。那这样其实以结果而论，同学你们有没有经验过什么叫做摩门教传教士啊？就是他拉一个人入教之前，他已经骚扰过很多其他没有入教的人，然后到最后那其他人都觉得这人好，这个外国人好讨厌，有一天到骑脚踏车拉人搭讪，这样子。就是那个，就是现在这样子一个，以就是其实现在，其实我最近有听到一个词啊，就是现在推行中医，据说所谓的推行中医的技巧叫做什么的，叫造神活动。就是同业里面传出来的专有名词，说是要把中医塑造成一个新生代的救世主，超级偶像巨星，然后让大家才相信中医这个样子。那当大家采用这种造神活动的做法的时候，其实在外面跟人家沟通中医的时候用的都是传教活动。我想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学校啊，因为我学中医是从在日文系的时候在中文系打工跟中文系的教授学的，那那时候跟我一起修课的外文系的同学就很讨厌我，然后后来就给我取个外号叫我 Herbal Man， 就是药草人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这个人好讨厌哦，见到谁都天天在讲中医，然后觉得在我身边备受骚扰，然后就给我取这种绰号。所以而我那个时候的医术其实是蛮烂的、哦、那时候根本还就是很多看很多杂书，可是什么伤寒论什么都还没有，完全没有进入状况那个状况那个情形。那所以呢，其实我鬼扯这么一大堆呢，主要是要想要跟同学说，就是这种什么造神活动也好，什么建立正信也好，其实都是负面的能量的世界的事情。就是因为做了儒家的选择，所以认为说要推行一件事情一定要比别人有权威，比别人有说服力，才能够推广一个东西。那当活在这个负面能量的所谓的假力的里面的时候呢，我认为这些同业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看起来他很拼命的在推广中医， 可是实际上他是在毁灭中医。怎么讲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因为这样的作为，惹得我们周遭的人跟更多不相关的人讨厌中医。那你惹得那么多人讨厌中医，却不能够引导一个人学会中医，也就是中医的生产者你没有办法把它增加，可是中医的这个可能的消费者一直被你踢开。所以在你得到一个盟友之前，你已经制造了十个敌人了。那这样子的一种行动方式，你能说它是帮在中医这一边吗？所以我就会说，人嘛，要不然就什么都不做。如果用了负面的能量，用假力来做事情是最讨厌的了。因为口口声声说要推广中医，然后替中医树立了那么多敌人，然后让人家觉得你讲话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反而就变成是在对中医做造成一种破坏。那我觉得这样的破坏，我们自己在生活之中，其实包括我本人，其实都是我觉得是需要警惕的。就比如说我在家里面或者我在朋友面前啊，就是因为可能同学跟我们相处的时间是只有在教室里面时间，可是比如说我跟外面的就是不相干跟中医不相关的朋友们在相处，或者跟家人相处，比如说我说啊哪一天我哪里不舒服，然后呢吃了什么药后来好了，可能我朋友就会说，哎呀，中药只能保养吧，效果很慢的，是哪有可能吃了会好，你心理作用啊。那我听了就哦，就这样，我不会跟人家争，我觉得我在外面不跟人家争论这种事情的。我觉得我的人生的一大快乐是我离开这个教室没有人觉得我会中医，就是因为我觉得生活有很多层面，中医只是其中一个片段，那我们不需要拿中医去伤感情。就像我妈妈大概觉得我能够出来教书是奇迹吧，因为他在家里面如果跟他讲中医怎么，他大家听一听就睡着，他觉得这么可怕的话，这么无聊的话题有人看，付钱来听哦，你这边大头哪里来了？就是有人会没有兴趣嘛。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大概基本上都是不太能够强求的。那所以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会遇到家人生病，他想去看西医，然后可能那个时候你会想到说，哎，其实这个病吃什么什么药就会好起来，然后我们就想忍不住想说我们要开这个药给他，或者劝他看中医之类的，有的时候会忍不住有这种冲动。但如果当我们有这种冲动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残忍的一点就是要自己认识辨知一下，这冲动是不是怕人家去看西医看坏。但如果冲动是怕人家看西医看坏，你最好，我觉得我最好是什么都不要讲，因为一开口就会变成在说服人家要相信中医。那一旦你动到要说服人家，就这力量就是不要人家怎么样的力量，那通常结果就是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更讨厌，顺便的觉得中医更讨厌。所以在学习中医这件事情，我个人以为说，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界啊，已经带起这种歪风了，就好像做搞中医就要做十字，就做这种十字军东征的活动啊，就是要消灭异教徒之类的，就是有这种坏的习惯开始已经互相感染了。所以我在课堂上就会想要把这事情，就是因为同学你们讲这个课我们这样上了上了，其实学生也一天比一天少了，那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一本上堂论可能教三四年哦，就听得很慢，对不对？就是那，但是我觉得大家都留到现在了，就已经到了这个时点了。我觉得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比较不在于假力的这个世界，就比较不在于说，因为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对我们来讲比较要紧的事情，比较不会是中医能不能打败西医，能不能消灭邪恶的西药厂，就这些事情请交给科学小飞侠跟无敌铁金刚去做，就是已经比较不关我们的事了。我觉得现在我们比较要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能不能走上达人之路。什么叫达人之路呢？就是 我们能不能因为拥有中医而幸福，这件事情比较要紧。那而我觉得在同业者的门下啊，看他们的学生，常常会觉得他们的学生好像没有办法把中医学起来。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把中医学起来？理由很多，就好比说有一些，比如说像黄老师那边学生好像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哎呀，看病反正也看得没有老师好嘛，所以有病就给老师看就好了，我不要自己想了。就是当老师便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好人的时候，这样也不行，学生会偷懒。那所以我只好，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好吧，那我就不值得依赖好了。啊，其实现在很多同学自己看病都看得比我好了，就是因为同学大也放弃我了，觉得说我自己身体自己吃药比你亲切可爱多了。啊，所以最近常常听到同学说他有病，什么他自己读到什么书，然后把自己医好了，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你给我看，我还想不到啊，就是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同学在超越我了。所以我就想说。当然这也是我自己教书的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同学的功夫有在进步。那另外呢，有一些同业者他们透露出一个很微妙的，我只能说是事实。什么叫事实呢？就是我不相信这些同业者他们是故意要做成这样的，只是他们的门下有一个事实，就是说啊，我在当初啊，在看待某一位现在网络上很有名的师长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跟另外一个朋友说过一句话，我说我们来读读看呢，看他是要当老师还是要当教主。我曾经对人家讲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他决定要当教主的时候，他身边会出现一种矛盾的讯息结构，就是当一个人要当教主的时候，他跟他的徒弟的关系里面会出现两件事情，就是同时有你不可以不会跟你不可以也会这两个讯息，就他的徒儿会，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会的你都不懂，那你怎么能崇拜我呢？对不对？所以你不可以不懂。可是如果我会的你也会了，岂不是显得我一点都不伟大了吗？那这样你就不能崇拜我了。所以不会也不行，会也不行，这个东西是有一些同业者门下的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会遭遇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不能说有谁在故意制造这个现象，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的最终的选择是要当教主的话，他的身边就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这样的现象会有很多的方式来呈现，比如说学生学一学会说什么老师医术太高我学不来这种话，那我就觉得听到同业之间发生那种话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简直是不知所云。我说那个人教书的光碟我又不是没看过，那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学不来？我这些学生大概每个人都会听得懂吧，就是为什么会觉得老师艺术太高你学不来？那什么东西？就是我会觉得艺术这东西照理说是可复制的啊，就是至少我在我的课堂我会觉得艺术是可复制的啊，我知道都告诉你们就这样嘛，对不对？你们要就捡起来，不要就丢掉嘛，那没什么了不起。那然后或者是在老师身边什么，就只你知道这种权威角色形成了之后啊，在教学上面，比如说我有一个认识同学，有一个班上同学，但他已经是现在后来也不是同学，所以是算是朋友了。他就说他学中医的动力是觉得师恩浩瀚，如果学不会中医就对不起天地人，然后就病人他学中医的动力是罪恶感。然后我就说你就搞不好混了三年五年，我说你艺术怎么还那么差，怎么一本伤寒论那种白纸黑字的都不会开。他也愣住，就是每天都是，就是因为让人觉得最在发奋要把中医学好的就是那个人，可是就完全不行。这就是你当你用负面的能量去开始一件事的时候，你会陷入假立的世界，你知道？这非常可怕，就是用罪恶感来学中医，师恩如天高如海深，所以我不能不会。我跟你讲，像这种被威胁者，就是被自己威胁着去学中医的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因为。小朋友，你没有打电动玩具的时候知道吧？就电动玩具是不是都是，当你 很爽快的打它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最快的破关方法。就是因为我开心把它完成它，我开心，所以我才会找到最快的破关方法，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就当人活在假立的世界里面，他忘记了一件事，就是忘记了我们如何跟中医相处可以活得更开心这件事情。就中医变成他的负担或者是什么东西。那或者是有一些同业的学生，就是在外面讲话，有时候被人家问到，就说哦不好意思，这东西我不懂，哦要就说这请教我们老师之类的。那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如果老师会教的话，学生就学会了吧，也没什么不懂要请教老师的。那就这样这样的问题。那我个人以为呢，在学习中医的过程里面，非常要紧的是这个真理啊。那达人的世界呢，让我对我的中医有，至少我自己了啊，我觉得我对我的中医有一个跟外面的老师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学习上的看法，就是至少啊，我不会希望我的学生要努力用功，因为我觉得我过去遇到的学生，凡是发奋用功的，目前还没有存活着。哇，就他，因为他要努力用功，所以他跟中医的交情被他搞坏了。努力用功的结果是他好像每天被中医虐待，然后到最后就跟中医翻脸了。其实这种事情甚至跟谈恋爱或什么有一点类似哦。就是你如何跟中医建立一个让你一年一年跟他相处，然后每年都还觉得越来越幸福的一个相处方式。如果这件事情没有的话，你在外面当什么教徒当什么打手都没有用，因为重要的是你没有办法跟中医建立交情。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思考要点比较会在于我们如何跟中医建立交情这件事情上面。那我祝家欢再走，我们下课一下，好，不好意思。